想再有隐藏。只要你这样靠着你的肩膀，就可以什么都不想。清醒而疯狂，战斗 什么东西期待又怕靠近。 往事一种罪过，我需要有人成正我。爱是什么东西，期待有个靠近，像是一种真理又像一个陷阱。爱是没有道理，叫人背叛自己，天使魔鬼就在一起。爱是什么东西， 继续来听歌，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请欣赏费翔演唱的《难题》，高晓松带出的《模范情书》，邝美云演唱的《好男人的傻女人》。 我正在找一个心是你，我们都

柳秋起梦无痕。

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下面请欣赏小虎队带出的《不要难过》，黄维德演唱的《热爱》，品冠带出的《季节》。 Yeah.